感觉别白，不要拘束，还是我们一起跳个痛快，相信我，我可以让你依赖。接下来大快速度，乱撞小路，没有后顾，感觉很酷，唯美碰触，眼神专注，快乐满足，很珍贵的幸福，只需要你给我一时刻的时间，左左右右前前后后来来来，所以喜欢踏着步伐一起跳吧，不用轻描无词，跳得如此优雅，时间不过年华模仿，我们不用害怕，爱的咒语拜啦拜啦拜拜拜。 听着这首华丽进行曲，如果你想跳起风度翩翩的双人华尔兹 Of course you can， 当然如果你想要跳热闹可爱的复古舞，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完全可以营造出这样的氛围。来自于2012年这张专辑24个比例当中，潘玮柏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华丽进行曲，当然灵感呢也是来自于真实的故事，来源于呢潘玮柏的爸爸和妈妈当年苹果寄情这样的初恋爱情故事。大概什么样呢？在以前并不富裕的年代啊，潘爸爸呢就靠着拼命打工赚钱，好不容易存下来的钱呢买了一颗苹果送给了潘妈妈。结婚的时候呢，他们夫妻俩虽然没有拍婚纱，然后也没有宴请宾客，但是他们呢有着一路走过来吃苦的幸福，仅仅这一颗苹果就让两个人一起坚定的要走下去，于是就有了玮柏这样的诞生。当潘玮柏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苹果寄情的故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浪漫和深刻。之后在创作这首作品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把这样的简单的浪漫给营造了出来。包括如果你曾经有看过这支 MV 的话，你会发现在 MV 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把苹果寄情这样的故事直接的呈现了出来。当中还有非常复古的我要你的，也是可以把大家拉回到那个年代当中去哈。11:08，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去感受旅行过程当中可以经历的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还记得昨天我们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见过了一对为了欢庆结婚30周年，老夫妻正在进行甜蜜的同城旅行，假装自己是外地人，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城市当中度过一个特别的结婚30周年纪念。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感受这样的一对恋人，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挺有意思的。很多人出去的时候都会选择住 Airbnb， 住在别人家里可以和别人聊聊天，知道一下当地的生活，知道一下他们的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花花世界， 小白灯灯灯灯一个夜晚，像小黄追追追追每寸阳光，被小红爱爱爱爱爱上了他和他多 到晚，越是勇敢，拒绝感。这 现场版本的《花花世界》来自于田馥甄。这首歌曲的观察角度呢，非常的特别，把各种花儿拟人化的修辞方法呢，感觉既新鲜又非常的有趣。再加上呢，田馥甄在这首歌曲当中使用了花腔，这样的一个花腔女高音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是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一首作品。好吧，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达人时间，看一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旅行故事是怎样的。答案时间，今天为我们提供的灵感的是 Hayo 这位朋友，他说他去的是土耳其伊兹密尔。伊兹密尔不是很熟悉的一座城市哈。伊兹密尔呢，坐落在爱琴海边的一座城市，这里没有大家很熟悉的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名声，当然也没有费特西耶的魅力，所以常常被旅行者们路过。他们刚刚到伊兹密尔的时候呢，然后女方发晕的拉着男方坐上了不知去哪儿的公车，最后呢，他们在一个高档小区门口彻底的迷了路。当时正是赶上黄昏的时候啊，金色的夕阳此刻打亮了眼前一排的高层住宅楼。我们想象一下，放眼望去，每个阳台呢都是一个小窗格，这里呢有一家六口其乐融融的，也有家里有了客人正在准备红酒和大肉的。看着眼前每一个小窗格当中发生的故事，突然间你会觉得眼前这样的场景非常非常的舒服，就像是坐在许许多多的监控电视前，打量着人们不同的生活以及不同的生活状态。于是呢，他们就驻足停留了，已然忘记自己是两个迷路的外国游客，一直到房主发现他们，才正式的把他们带到 Airbnb 他们要住的房子当中去。来到房子当中，他们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特色的有意思的事情，之后呢也会带给他们很多特别的感受。但是首先作为一个新房客，让我们一起跟今天的旅行日志提供者们一起到房间当中好好的参观一下，看一下摆设、装潢以及照片。各位新房客们，这间房间非常的干净，特意为您量身打造，您所需要的一切在这里都可以得到满足。王菲，新房客。 切很好，不缺烦恼。这个房间你是否满意呢？这是王菲演唱的《新房客》，后期非常厉害，林夕作词，王菲自己作曲，张亚东编曲。好的，各位新房客们，接下来我们将正式的好好的来看一下这个房间到底是怎样的哈。首先说一下我们的房东，房主呢是30岁出头，金色的短发，戴着一副金属框的眼镜，穿着呢衬衫牛仔，他的长相就和他的工作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的，是国家电子系统设计师。房主给我们的房间非常干净，墙壁上贴满了各种攻略和手绘地图，3种去车站的路线，还有2种坐船到对岸的路线，以及5家最棒的周边餐厅。房主大概给我们介绍了一通，就回房准备睡觉了，因为第二天凌晨3点他要去机场接他的妻子。在房主走之后呢，说随便享受一下房间，想要喝什么冰箱里都有。Heaven's gate, and they see the joy on my face. They might not know me, 'cause I won't be blue no more.None of my songs will sound the same, 'cause all of the heartache and all of the pain will be taken from me, and I won't be blue no more.In my soul is my whole life, is everything I know, it's been my home, and I bring it everywhere I go. Everywhere I go, I can't leave without it.You'll call my name, you'll call my name, of yawning bend. I believe, yes. I won't be, no, I won't be blue no more. Yeah, I believe. 听着你最爱的布鲁斯音乐，然后好好的选择你想要喝的饮品，就这样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头一天晚上的旅行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这样第二天你才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可以到处的去走走看看。但是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文章的提供者忽然间发现正在和房东打成一团的房东的太太，然后呢房东努力地说一句早上好，脑袋呢就被他的太太死死地按进了沙发里面，太太呢也和我们问了一句好，笑得一脸灿烂，于是这才意识到这就是夫妻俩他们的日常生活，拌嘴打架。

我是泽华。 单纯唱着歌，有时孤单，也是哼着快乐，最难忘的全是你们，让我总不是一个人。后来我们走偏了青春， 时光，听这首作品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你们在旅行过程当中经历的怎样特别的时光。这首作品来自于吴青峰作词作曲，阿妹的演唱。2011年在阿妹你在看我们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是阿妹出道15周年。15年来呢，歌迷就像是阿妹最重要的家人一样，无论好与坏都永远的陪在她的身边，作为自己坚强的后盾。这么多年来呢，阿妹一直很感叹说自己没有一首属于歌迷和阿妹的情歌。于是呢，阿妹就和吴青峰讨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希望能够有一首这样的歌曲可以给歌迷，让歌迷在每一次的现场当中可以跟自己进行演唱，一起来合作完成。很快，吴青峰用了短短的一天的时间就写好了词曲，完成了这首满满诚意但是又很好听的情歌《你和我的时光》。你和我的时光，11点38分，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见识到很多别人的时光，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不习惯住酒店或者是宾馆，而是想要去 Airbnb 住到别人的家庭当中呢， 听一听别人的建议，然后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状态。比如说今天我们去到的是土耳其的伊兹密尔，伊兹密尔虽然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地方，但是这里有很多别致的风景啊。为我们提供这篇文章的这对朋友呢，就是来到了伊兹密尔去好好的旅行，然后住到的 Airbnb。 前面我们认识到了房东是国家电子系统的设计师，他和夫太太的相处方式呢非常的特别，经常就是打打闹闹，然后吵架拌嘴。太太的英文并不好，事实上呢在先生的鼓励之下呢，他也是从半年前才刚刚开始学英文的。但是当听到我们今天文章的提供者他们聊过自己去过的旅行地方的时候呢，太太总会有说不完的话。原来曾经他们夫妻和我们今天提供的这个文章的夫妻一样，也是到处的旅行，但是半年前呢因为房东的工作变化，所以呢他们只能在伊兹密尔安家，也从此告别了他们的旅行生活。虽然告别了旅行生活，但是墙上处处彰显着他们的足迹。看着每一张照片，房东和他的太太一起在跟我们讲述他们在旅行过程当中经历过怎样的事情。 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痛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我在旷野漂流，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新的尽头。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痛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 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会看到很多的风景，不过也会经历很多的考验。所以很多人说呢，考验一对情侣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心的相爱，去进行一次旅行，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个一二三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旅行的路上，旅行的过程当中，注意千万不要想太多。 三更半夜睡不着很早啊，在意他有点乱睡在手机狂敲黑，谁的口水在飙，谁的人气高，莫名其妙问题地球在发烧，关掉手机没讯号，人就浮躁，被自己烦恼睡个觉，别想得太早，吃不消，你敏感思考，自我疯掉，转念就微笑。亲爱的，你真的想太多，你真的想太多，你真的想太多、哦、亲爱的，你真的想太多、哦哦，你真的想太多，你真的想太多、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当配角就配笑，轻狂年少，包袱都只剩闲聊，不过成年到不了，只能苦笑，给自寻烦恼，睡个觉，别想得太早，吃不消，你敏感思考，自我疯掉，转念就微笑。亲爱的，你真的想太多，你真的想太多，你真的想太多、哦、亲爱的，你别再想太多、哦哦，想太多，你真的想太多，你真的想太多、哦哦哦太高，快笑好，笑笑别无可救药，笑笑把焦虑敲掉，你多眼光独到，别输给手底眼高，莫名其妙感觉到渺小好。亲爱的，你真的想太多，你真的想太多，你真的想太多、哦、亲爱的，你别再想太多、哦哦，想太多，你真的想太多，你真的想太多、哦 偏放个曲风的想太多，来自于萧煌奇的演唱，收录在他2016年的普通话专辑神秘世界当中。旅行前，旅行中，旅行后都不要想太多，真的每一天我们都不要想太多，想太多只会觉得非常累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旅行过程当中，我们邂逅的每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呢，可能在日后回想起来，它都会成为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比如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去到的是土耳其伊兹密尔，其实只是去到了一家 Airbnb 这样的一个房间当中，但是却和房东以及房东太太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曾经是非常非常爱旅行的一对夫妻，甚至每一天然后每一年都是在路上。 后来因为丈夫工作的原因呢，暂时的停止了他们的旅行计划，但是为了可以让他们的旅行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他们也是特别准备了这间屋子，就是我们今天文章的提供者他们所住的这个房间。这样的话，夫妻俩就可以不用出门，也能够和世界上不同的人说上话，了解这个世界就像是和旅行时一样了。旅行当中最重要的不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吗？当房东说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真的每一个人听到都会觉得，哎，你们是在外面旅行，我们是在家中旅行。夫妻俩呢，跟他们说起了接待的第一个访客，说起他们如何准备墙上的攻略，如何为住客试吃餐厅。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生活，当然这是爱情，这更是他们的旅行。下面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陈洁仪，音乐风格是不是此刻已经感觉非常的浪漫？别问我为什么爱你， 我不是真的了解你，我不会爱得这么委屈，任由你来任由你去，关于未来一句都不提。如果我不是真的很爱你，我不会变得这么犹豫，许多话藏在心里，爱与不爱由不得自己。别问我为什么爱你，爱情本来就没什么道理，我只是喜欢听你看你赖着你，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别问我为什么爱你，思念它是一种调皮东西，我已经习惯想你爱你渴望在一起。如果我不是真的很爱你，爱情本来就没什么道理，我就是喜欢听你看你赖着你，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别问我为什么爱你，思念它是一种调皮东西，我已经习惯想你爱你渴望什么爱你，爱情本来就没什么道理，我只是喜欢听你看你赖着你，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我为什么爱你，思念它是一种调皮东西，我已经习惯想你爱你可只懂你来开口问我愿不愿意，愿一辈子和你在一起。 很浪漫的一首作品，别问我为什么爱你，来自于陈洁仪。11:54，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听了一段非常感人的，其实生活当中也很常见的爱情故事。